大爱。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在这个月，可能对于古典乐迷来说是一个狂欢性质的。的确，在11月22号、23号晚上呢，柏林爱乐乐团时隔7年之久再度登上北京的国家大剧院，也是我们很多的古典乐迷在这几天一直都驻足在国家大剧院的原因，就是有太多的这些著名的乐团指挥还有音乐家们，他们为我们带来的这一些让我们难忘的夜晚。的确是这样，看到他们的演出呢，也是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他们在 DG 唱片公司的这样的录音。当然不是柏林爱乐，也不是朗朗，而是在这次演出当中让很多朋友再一次认识，也是亲身在现场观看到的委内瑞拉的指挥，也就是杜达梅尔。是的，杜达梅尔他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曾经录制过一张四季古典，这也是他和他的御用乐团，也是委内瑞拉的西蒙波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他们的那一版录音。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来自于这张唱片当中的音乐。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古典音乐在他们的演奏下也会让人觉得充满了难耐的热情。 关于指挥家杜达曼尔，很多人把他称为80后指挥。1981年出生在委内瑞拉，5岁的时候学习小提琴，后来呢又学习作曲，再后来呢他就在拉美小提琴学院工作。1995年的时候被聘为委内瑞拉莫扎特室内乐团的艺术指导，在2004年国际马勒交响乐指挥大赛一举夺冠。2007年应邀出任瑞典的哥德堡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2009年受聘于美国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被称为改写21世纪音乐历史的人。相信2009年的时候，他才只有28岁而已。在2017年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迎来了36岁的杜达梅尔。这是杜达梅尔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首秀，也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指挥家。就是这样的一位指挥，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是他10年前的录音。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杜达梅尔来指挥的委内瑞拉西蒙波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他们在2008年录制的一张唱片，叫做《节庆》，这也是南美的现代交响音乐的一张专辑。所以呢，我们听到的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南美的一些作曲家们，比如说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这一首，就是来自于委内瑞拉的作曲家来创作的作品。其实在之前这个交响乐团呢已经在 DG 公司录制了像贝五、贝七、马勒第五交响曲，获得的舆论呢也是非常正面的。想想哦，十几年前哦，那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一张是他们录制的完全拉丁风格的管弦乐的作品。在今天我们的主角呢其实也是指挥古斯塔夫·杜达梅尔，这也是源于在前不久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当中，他的确为中国的乐迷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了。在那一天的演出呢，也连续两天的演出当中，分别有不同的这样的作曲家作品，有纪念格诗温诞辰的，有格诗温的作品，另外也有马勒的作品。很多人看过了他的马勒之后让人觉得特别的惊喜，因为杜达梅尔本身是一个让人觉得特别热情这样的一位指挥家，那他的演绎所有的这些音乐也都是有着这样的一种风格。那在他当时演出的马勒第五交响曲的时候，可以说是当天晚上音乐会的重中之重。曾经柏林爱乐的音乐总监西蒙拉特他曾经说，这是一部难度非常大而且迟迟不敢碰的交响乐。马勒本人呢也曾经在这首曲子首演结束以后说，没有人能够理解这部作品，希望可以在我死后50年才来指挥这部作品的首演。作曲家去世已经107年了，年轻的杜达梅尔为中国的观众表现了对这部作品的深刻的理解。他的指挥一直都非常有张力，有戏剧性，所以呢，我们在当天的现场也是看到了他对于整部作品极高的完成度，还有技巧、音色都无可挑剔的。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杜达梅尔10年前的录音。 在委内瑞拉有一个音乐救助体系的一个实施计划。委内瑞拉的国内很多和杜达梅尔小的时候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他们会组成乐团，尽管这些乐团的规模和乐器都是配置参差不齐的，但是呢，杜达梅尔也是在这里有了一个学习十分便利的实践的机会。在他的国家呢，不仅仅是杜达梅尔一个人，在这个救助体系当中，任何一个10到12岁学习指挥的孩子都可以直接指挥儿童或者是青年乐团，而不只是对着钢琴单独训练。就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杜达梅尔他有幸被任命为他们的小乐团的助理指挥。那有一次呢，他当然了，助理指挥也没有上过正规的指挥台。14岁的时候，他们当时乐团指导也是就是当时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来为他们指挥。那所有的小朋友们就说，哎，那你既然是这个助理指挥，能不能上来就给我们排练一下呢？所以呢，他就上了台，而且呢，当时是和这些小朋友们一起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排练。他当时其实很紧张，但是他说，我当时就把他们想成了我平时摆的一些玩具的模型，我平时对着玩具模型怎么样指挥的，我就怎么样来指挥的他们。的确，就从这里他开始了他的指挥生涯。那也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精力充沛的顶着一头短发，被邀请参加到了德国班贝格举行的首届马勒国际大指挥大赛。16名出色的竞争者当中，杜达梅尔脱颖而出，无可争议赢得了金奖。就是在杜达梅尔获得了那次金奖之后呢，全球范围内蔓延了一个开端，就是很多媒体都争相报道这位传奇小伙的一举一动。杜达梅尔在德国波恩的贝多芬音乐厅代替临时生病的弗朗兹布吕根来指挥伦敦爱乐团，在加拉加斯指挥马勒室内乐团，在伦敦的皇家节日大厅指挥爱乐团，在以色列来指挥以色列爱乐团，贝多芬音乐节上呢，也是代替尼姆加尔维指挥瑞典哥德堡交响乐团。同时呢，他还和像罗马的像萨尔斯堡乐团，还有一些包括德累斯顿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皇家利物浦爱乐团、斯德哥尔摩皇家爱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等等这些乐团都有过十分愉快的合作。那他指挥演奏的贝多芬和马勒的交响曲不仅征服了作曲家的同乡，也征服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听众。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特别来聆听到的他的一系列的这些成长的成就。世界古典唱片巨头帝爵公司为他和他的玻利瓦尔乐团录制了唱片。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国家电影局的统计数字表明，截止到11月25号下午5点27分，2018年全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2017年的总票房559.11亿元，创下新纪录。截止到记者发稿时，2018年全国电影票房达到559.1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0%，其中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超过60%，在票房过亿元的73部电影当中，国产影片占到39部。今年票房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二》《我不是药神》《西红柿首富》和《复仇者联盟：无限战争》，其中前四部都是国产片。进口片中，《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达到23亿，成为2018年票房最高的外语片，《侏罗纪世界二》16.9亿紧随其后。不过，以目前的走势来看，《毒液》超越《侏罗纪世界二》也仅仅是时间问题。优创合影国际电影展在广州开幕，这次影展是2018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的系列活动之一，其中的展映影片充分体现了丝路文化、人文湾区、魅力广州的主题。电影《武林孤儿》作为本次影展的开幕影片亮相，共有20多部国内外优秀电影参加展映。除了影展，还举办了论坛、创投会、合作方签约等多项内容，并且将与来自澳大利亚、日本等多国的影视机构及行业内人士共同交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来自于阿托罗·马尔克斯的单奏舞曲，这位墨西哥作曲家的作品开启了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我是王卓。那今天我们的主角是指挥家古斯塔夫·杜达梅尔，这是源于他刚刚在北京为北京的观众来和柏林爱乐还有钢琴家郎朗一起留下了让我们真的是近期都难忘的两场音乐会。那杜达梅尔他有很多的经典的语录，当然他谈起他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母团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是在委内瑞拉，他说我会继续跟阿布莱乌大师呢，在这里解释一下，就是创立了委内瑞拉音乐帮助计划的这样的一位大师音乐家，同时也是他们的文化部长。他说我将继续在那里和大师还有玻利瓦尔乐团学习，每次回国指挥都让我有新的收获，因为这支乐团是在音乐救助体系当中最优秀的年轻音乐家组成的，它就像太阳一样充满了光和热，源源不断地为你补充能量。当你与这样具有活力的乐团合作的时候，你知道这些能够分享的能量不仅仅是出自自身，而是一般与你一起成长的年轻人。那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10年前他和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的录音。我是王卓，再次欢迎你回来。 恒的魅力，今天来聆听到的就是杜达梅尔和青年委内瑞拉西蒙波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他们在2008年，也就是10年前的这版录音。其实和这个乐团当中的很多的成员就像杜达梅尔他自己说的，他说在10几年前我们一起在这里学习过的同龄人，有些已经在德国深造，有些赢得了奖项成为了职业音乐家，有些也转行从事其他的工作，但我们都曾经是一无所有的年轻人，现在我们这一代已经长大了，看到后面的孩子能够和音乐一起成长，并能够引领他们走自己的道路，我们为此而感到骄傲。这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的确是真正充满了魔幻魅力的事业。那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这样一位最有传奇而且带有魔幻魅力的一位年轻的指挥家。 关于杜达迈尔的指挥棒，有人说那是被魔法浸泡过的，热情澎湃的。是的，他的指挥风格就是这样的。当音乐一响起，他总是用指尖儿拿住这个魔棒，并且高举过头顶，像所有伟大的魔法师一样，双手一挥，全身跃起，摇摆旋转，仅仅一瞬间，音乐就在魔力的作用下让你亢奋。就是这样的一位指挥，他每一次的指挥都为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同寻常的音乐世界，充满了魔幻的色彩，狂放的热情，朝气蓬勃的活力。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来一起聆听的就是古斯塔夫·杜达梅尔他的指挥。